个完成项目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活动举行畅顺，希望未来体育活动可以一浪接一浪。香港单车手李慧思就话，改道的安排是为了安全，期望出年的单车节可以在着短袖衫的天气举行。每一届都有参加的前港队单车手仇多明就认为，改短路线是正确，流水式出发亦都比较好。其他车手话，明白大会以安全理由改道，但是仍然觉得可惜，希望下次能够踩足50公里。在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是 9.4 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风势仍然颇大。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2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继续提大家啦。香港单车节封路啊，咁现时咧，尖沙咀青屿干线、丁九桥同埋尖山隧道一带仍然系实施紧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参加者记得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并且留意最新嘅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咁继续提大家咧，亦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清水湾大澳门道近住清水湾第二湾泳滩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强风措施是生效，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话说有个细路女见到佢 Auntie 剪短咗头发，就问啦 ：Auntie，Auntie， 点解你要剪短头发啊 ？Auntie 就话：预打你啊嘛。细路女就好惊咁问：点解你要打我啊？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大麻系毒品，当中嘅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聆听自然的呼唤，迎接美好新一天。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大自然之声。星期一至六，清晨2:30到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本地元龙美食嘉年华 ，Ready Go！ 今年12月25日至27日 在旺角花墟公园将会举行第17届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 集合全港美食以及优质鱼龙产品。 想知更多鱼龙产品知识， 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佢嘅圣诞唔止乐迷，有需要嘅人都特别高兴。 开心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 为血癌病患者筹款， Aaron 改编佢自己嘅经典作品《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同小朋友齐齐献声，为呢个圣诞添上爱心暖意。作曲吴国敬，填词小美，编曲谭国正，监制 Davy。上榜两个星期，上升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3位。郭富城，我们的快乐圣诞。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喺呢个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啦，有啊我哋嘅嘉宾陈泽铭啊，第一次参加我哋自由题吓呢个广东广西嘅自由题啊， 系好有挑战性啊， 同埋马恩赐。咁啊，好多嘢要一先讲咗先啦。首先，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嘅危险警告；第二又发出寒冷天气警告；第三咧就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不过今朝都好喎，一出嚟有太阳，哇！成个礼拜未见过太阳啊，真系。好啦，咁啊，今日自由题咧，大家嗰啲老听众咧都应该知道噶啦，就系话咧每一年嘅最后嗰两次嘅广东广西，即系12月啦。咁咧我哋咧就会开放嘅电话同埋开放嘅 Facebook， 咁啊俾各位听众朋友咧恩赐一啲题目俾我哋。 恩赐 系啊，咁就咁有两个道理嘅。阿志官嗰阵时 set， 第一就系话我哋希望贴近，即系听众想听，知道佢哋想。我哋喺個節目裏面討論啲乜嘢？即係我哋自己講嘅話咧，咁有時可能我哋 set 啲題目咧，未必係觀眾中意噶嘛。咁唔係成日講觀眾、聽眾中意啊。咁所以咧，每一年咧，即係最尾嗰兩次廣東廣西咧，星期日朝早咧，都請聽眾打電話嚟。咁啊，或者咧唔打電話嚟可以傳真嚟啦。以前而家亦都可以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就俾啲題目我哋。咁當然要經過我哋篩選啦，因為題目就即係上天下地啊，任你噏嘅。咁但係咧，即係要合乎我哋嘅節目嘅宗旨啦。咁然之後即係高層有睇過啦，然之後編排作為我哋全年啊50次，我哋需要50個題目啊，因為一年52個禮拜啊嘛，兩個禮拜自由題，咁我哋要50個。題目嘅，咁啊電話號碼就18723111，咁啊 Facebook 大家都知噶啦，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大家歡迎咧俾啲題目我哋，咁啊節目未開始前已經有啲噶啦喎，陳澤明你睇過部分啦， 係， 咁你想講咩咧？ 我就都唔少下，都有10多個題目我睇到。 暫時一路嚟緊，一路嚟緊。 係一路嚟緊。咁我第一個見到就鬼辯啦。咁你知道我個專業啦，就是、我都係我唔敢講我自己係中意鬼辯嘅人啦。咁我係中意辯論嘅。咁我個工作性質亦都要呈現俾人睇一啲唔同嘅意見啦。 係。 咁等一個中立方去解決呢個問題咯。所以我幾有趣嘅，見到鬼辯呢兩個字。咁鬼當然個鬼字咧就有少少負。面啦嚇，一個言字邊個危啦，就唔係一個好正面嘅講法啦。嗱詭辯其實同辯論咧又有少少分別嘅，即係我頭先講到啦，因為個詭呢個字咧就可能係有啲負面嘅意思啊，可能喺呢、這個雞蛋裏邊挑骨頭啊，或者用一啲陰謀陽謀啊之類啊喺個辯論之中有咁嘅意思嘅。咁我初步嘅諗法， 我某個程度我又唔係好中意呢個題目， 係 因為點解咧？即係你一個題目咧最好係中立啲。 嗯， 即系你讲到诡辩咧， 因為別學你話齋辯論有好多技巧，嗰啲不能夠叫鬼嘅，係嘛？即係有計謀嘅嘢。嗱、我記得我聽過有一個律師同我講啊，佢話咧，即係喺庭上咧互相質詢嘅時候咧，最好最攞命嘅一條題目啊，問一個被告，即係你究竟一生有冇做過咩錯事咧？咁如果佢係冇咧，就覺得呢個人自大喎。呢個世界邊有人一生冇做過錯事嘅？有咧，佢又要講自己啲衰嘢出嚟咯。咁於是咧就對即係啲陪審團啊，開始對呢個人咧就有一個壞嘅印象啦。咁但係我又奇怪，即係你即係辯護律師可唔可以問呢條題目嘅咧？陳澤炳 技術性少少啦，其實就都唔係話一定唔得嘅。法官就會睇即係嗰啲問題啦嚇，所謂 即係同佢個案有冇關係？ 有冇關係啦？冇錯啦。咁通常法官咧就都幾鬆手嘅，其實即係除非你真係好離譜嘅啫，就冇電影啊或者電視咁戲劇化話 objection stop， 其實就好少嘅，即係基本上都俾你講嘅。咁同埋因為一般嘅律師咧都我哋有操守嘅，即係都唔可以真係。在法庭度亂嚟嘅，否則喺個行裏邊你好快就出名嘅啦。其實如果你亂嚟嘅話， 所以嗱，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嗰種問題啊，算唔算詭辯咧？因為話咧，人哋點答你咧，你都係即係答嗰個一定輸喎，即係 lose situation 喎。即係你話，我冇喺一生冇做錯事嘅，咁你紅質公啊，係咪先？咁又壞印象喎，你又做過錯事。咁人哋又覺得你有壞印象喎，咁你即係呢啲算唔算係詭辯，因為正當嘅一個辯論嘅方式咧？ 你講到洪七公咧，佢就當然做過錯事啦。如果唔係，使乜自己斬手指啊？但係詭辯呢個詞啊， 係 好主觀嘅。 我啱啊， 即係邊個人講提出，即係指責對方或者指責某人詭辯。即係佢有個立場嘅，但係佢係邊個咧？佢有乜權咁樣決定人哋係詭辯咧？ 啱啊！ 啊，咁所以呢啲即係如果你講呢個題目冇問題，但係講呢個題目咧，首先你已經落咗一個判斷，除非你係孔子，你係大師寇啊！你話言偽而辯， 係 咁就可以斬頭啊！如果你唔係嘅話，憑乜嘢你有權威話我係詭辯咧？如果你問律師，控辯雙方肯定指對方是詭辯的， 唔係呢個， 佢唔會自己認我是詭辯的，邊有咁蠢嘅咧？係嘛？所以即係如果講詭辯咧，我哋就講一件已經是塵埃落定，有一定論嘅啦。呢件事某人是詭辯， 係 點解咧？因為事實證明佢係歪橫折曲，佢係夾硬。即係 指鹿為馬啊！鬼 辯夾硬拗 指鹿為馬， 唔係鬼辯， 唔係辯嚟噶嘛？呢個 唔係辯論啊！ 直情係啊，直情 指鹿為馬係一種政治手段嚟嘅， 唔 係咯？但係兩位頭先阿馬領成講得都好啱喎。我話你鬼辯，你都有自由話翻個鬼辯。 當然啦， 咁所以呢個都幾公平嘅喎。其實係咪先？ 你憑乜嘢你去決定 邊 個係鬼辯咧？如果你兩個拗緊，我係旁觀者，我有一個判斷，我覺得某人是詭辯，咁你可以提出你的立場，但係唔係話你就係一言九鼎啊嘛，即係你話邊個衰就邊個衰啊嘛，呢個係唔可能嘅。但係詭辯呢樣嘢咧，喺現實當中咧一定存在嘅， 係 因為辯正路辯唔過啦， 係 咪詭辯咯？啊，你同打仗唔同，打仗一定係兵行詭道。冇人昂居到攞頭去冚石頭嘅， 送雙弓咪有 啦。佢唔係啊，佢係個石頭冚埋嚟，佢就唔喐啊，俾你冚啊。即係嗰啲仲豬頭過去自己冚嗰只，即係冇曬主動性。 即係反而調轉，即係軍事上咧就冇正路嘅，一定係兵行詭道。 一定要，即係我攞拳頭， 係 如果係打你嘅頭咧，打你嘅額頭都係錯嘅。 因为佢硬过你个拳头， 头骨即系迎面呢、這个，即系等于坦克嘅前部装甲系最厚嘅，头骨系最硬嘅。你打佢鼻哥啱嘅，打佢眼啱嘅，打佢嘴啱嘅，打佢下巴都啱嘅，打喉咙仲啱。即系你要你指骨其实好脆嘅，你指骨你睇下，你食过鸡爪、鸭爪、鹅掌嗰阵时咧，知道啲掌骨系几咁幼细噶啦。 同埋佢關節梗有個軟骨噶嘛，係咪先？ 所以 啊，關節頭就冇噶嘛，額頭一塊噶嘛。 所以據聞咧，拍呢個葉問三嘅時候咧，阿泰神同甄子丹拍嘅時候咧，阿泰神係骨折噶。傳聞，你上翻 點解擋一擋、啊、一擋入？ 甄子丹咧，即係可以喺佢自己以後 CV 講咧，我曾經將泰神嘅右手拳定左手拳嘅骨折打碎咗。 嗰啲佢就吹牛啫，即係如果真係格鬥，泰神同甄子丹係冇可能打嘅， 打唔到五秒嘅。 唔係一個一拳個磅數 係、哦， 起碼高你50磅。第二個臂長 係， 即係如果泰神嘅職業咧係拳擊。拳擊係睇呢兩樣嘅，首先係磅數，第二係臂長。臂長多兩寸咧，我打到你，你打唔到我。 揾、隻手撐住你。 同埋佢個重拳根本真係冇得打。 唔係佢做唔到，佢 即係你打我十拳，即係好似葉問嗰啲有啲人話呢啲女人拳。 係啊， 我喺某方面同意。 係 點解咧？因為電影咁拍啊，真正詠春臨戰係咪咁打？我唔知。 係 未見過，但係佢即係戲度咁拍咧。就是戲劇性啫，好睇嘅啫。 係， 佢撳住人哋咁一輪打，打十幾拳，冇人咁打嘅。 係， 一招制敵， 冇用。 一招制敵有用，好睇。 唔係好睇咯。 你 打到自己個拳都傷。 一拳已經到位，已經即係將佢降服噶啦。 係， 冇話打咁多拳。 即係你所以最初咧，即係呢啲咧，人哋又當你雜技睇嘅，即係外國嘅觀眾睇呢啲咁嘅片咧，即係成龍啊。 當然啦。 但係即係李小龍，所以服到外國人仔，即係佢啲係有至少比較接近真實。 嗰個係兩件事。 比較接近真實。 李小龍真打同李小龍拍片係完全兩件事。 當然啦，但係即係。至少佢似啊嘛， 因為佢第一次去試片嗰陣時候，個老細話你打一下我睇下，係咁嘅咋，係咁嘅咋，係啊， 咁點睇啊？有乜好睇啊？ 咁你點樣唔打到佢啊？佢話我如果一下放唔到佢禮嘅咯喎，我點即係我 三秒鐘解決你 啊？唔係三分之一秒啊，唔係三秒。 你唔係有而家有啲片㗎，你大家都睇到嘅正式，即係一啲所謂搏擊嗰啲咧，都唔係佢都係有表演性質嘅，即係未即係你睇唔到李小龍即係同人哋真係打交嗰種樣 你睇八角龍嗰啲打咧，就比較貼近實戰啦。除咗唔俾叉眼、鎖喉、踢下陰、任打，扭斷隻手都得，即係鎖喉都得。所以嗰啲咧。就 接近啲啦， 佢血腥嘅，即係佢簽生死狀嘅，即係打死無論嘅。 係 有發現喺即係比賽中死亡嘅，好常見嘅。 哦， 泰拳都係，如果真係真打嘅話，上去泰拳 唔同嘅， 好快脆。即係如果你遲到咗，根本就已經 打完咗， 抬出嚟啊！ 去廁所啊！又打完啦！去廁所出嚟，仲未開始啊？唔係，打完啦，對唔住。 我又猜一句詠春啦，即係早細僆仔嘅時候，我都學過少少詠春，即係學下佢嘅理論。咁其實佢理論咧，真係有啲根據嘅。佢詠春講就叫做中軸線，即係話咧，你幾大力都好咧，因為你只係向前出拳嘅話咧，我只要輕微左右臂咧，你就打唔到我噶啦， 打唔中啦， 打唔中。 但係至少打唔 係啦。咁啊，第二咧就係我用我骨頭擋你。即係如果你就算幾大力都好咧，我就揾個骨頭去擋住你，就你就會傷噶啦。所以頭先我講話點解巨文泰神都骨折咧，就因為打落啲手踭骨頭度。咁但係咧，我亦都同意現行嗰啲電影裏邊咧 係 邊有咁好睇啊？同埋邊有打 表演嚟嘅？ 邊會俾你打咁多拳？ 你除非放慢動作先睇到佢係出拳嘅快，同埋打嘅要害喺邊度？ 啱啊！ 同埋咧，中國武術我係信嗰句説話，叫做即係攞國語講係比較押韻嘅，叫做手是兩扇門， 手是兩扇門， 全靠腳打人， 全靠腳打人，係 啦，即係腳嘅力量同手 爭好遠， 爭好遠，有啲都話手即係胳膊拧不過大腿，啊就係咁解啫嘛，啊所以即係。打人咧，你如果攞拳打，首先係蝕底嘅，即係啲骨折細啊，同埋容易斷啊。 係 腳就唔同，腳係比較硬，特別踢人咧。 係 當然有好多種踢法啊。係總歸嚟講係兩種踢法啫。 係 腳尖踢定係腳踭踢？ 嗯， 腳踭踢咧主要係力大。 系脚尖冇乜力嘅， 冇乜力，系啊系啊。 你睇下打足球，俾人踩到脚尖嗰个就碌地沙噶啦， 唔系跟住夹翻起身噶啦，冇乜嘢嘅，即系唔系咁大件事，即系唔会踩断脚趾啊嘛，因为你踩唔断脚趾嘅， 脚尖踢咧主要踢要害，系啊，比如讲兜下爬踢落去， 系 或者撩音踢落去。啊，或者即係有個大空檔俾你踢到，即係腹部嗰啲柔軟嘅地方。 嗯。 除此之外，如果你腳尖踢到，即係陳先生話齋，你踢到人啲骨頭咧，人哋冇乜損害 嘅。你係斷腳趾啊？ 所以即係泰拳就好興咁樣。如果你一腳踢過嚟，佢攞個手踭拍落去。咁啊，理想多啲。 泰拳係好多爭嘅， 係 即係咁多。 其實個原理都係 用爭用 頭啊， 膝頭同埋手爭咧。 膝頭力先大啊！ 一手箍住人哋條，即係箍埋人哋個頭過嚟，就一爭，即係一腳膝頭就頂過去啊！即係嗰啲咧。 頂小掩嗰度啊！ 啊，成日都見嘅 膝撞， 係啊。所以其實係我哋 我哋由鬼變講到 講到呢個廣東廣西風格嚟嘅，叫廣東廣西啊，係咪先？不過咧，即係嗱，而家仲有幾分鐘都可以講埋鬼變嘅。其實即係講到辯論呢樣嘢就好即係好多嘢講嘅。即係尤其是即係西方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古希臘咧就有啲叫做咩我都唔知叫乜嘢。 柏拉圖年代咧，我哋 Sophist 啊嘛，佢哋教人哋點樣辯論嘅，因為嗰個時代咧。即係佢哋有所謂公民嘅民主嘅，即係有咩大件事咧？譬如審蘇格拉底要500个人，501人嘅陪審團嘅，即係全差唔多咧。哎，你有興趣啊？嗰啲讀過書嘅咧，即係走去個大嘅圓場嗰啲，去個希臘你見到啦，即係嗰啲叫做半圓嘅劇場啊 ，semi theatre。咁然之後公開咁審訊嘅人即係好似公審一樣。咁好多人就話公審唔啱，又唔一定嘅。即係雅典就成日都係咁。咁所以咧，你變同埋咧嗰陣時，老實講，亦都唔係靠文字，即係又要靠呢一個口才。即係你任何嘅，即係而家留翻落嚟最出名嘅就係 Pericles 嗰個演講啦，就係即係呢個斯巴達同雅典戰爭嗰、那個咧點樣號召，即係佢就係一啲死咗嘅士兵運翻嚟雅典嘅時候。咁佢將呢啲即係烈士咧安葬嗰時講一大番嗰一篇演講咧，即係喺政治演講嚟講咧，係即係必讀嘅嗰篇，因為真係講即係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有煽動性啊嘛， 係 即係擺住道具喺度， 係啊。咁但係你要講得正先得㗎， 即係詭辯咧。有一種係喺辯論同詭辯之間嗰個模糊嘅地區，係就係辯論咧。有一種術， 係 你咧佛教即係大家通過佛經咁辯論 啊，唐三藏都係贏曬㗎啦，即係嗰裏邊咧就不少有詭辯嘅地方， 啊、 其中之一嘅方法咧就挖個氹凳嚟踩落去。 呢個蘇格拉底都做， 你 個個都做， 唔一定話佢係詭辯，但係佢將你引誘入一個誤區， 係 啊，你如果跟住佢嘅思路去咧，你啊～惨啦！ 嗰个如果用《三国演义》讲，系咪叫舌战咧？系嘛？ 舌战 即系正式啊！即系一个辩论咧，又唔系话即系大家好正常嘅好嘅辩论咧，就系大家虚心嘅。 嗯， 即系我提出我嘅观点，我系愿意改嘅。如果我觉得你嗰个讲法啱， 嗰啲就变咗讨论啦。 唔系辩论， 非常之良性啊！辩论咧，辩也者咧，一定有胜方，有败方。 我唔系即系大家一定有立场，但系嗰个立场系不能够软化，就系你呢样嘢已经有得讨论。是不是咁咪有時即係我記得大學有時辯論都係㗎喎。咁即係叫做辯論呢大家死咬啦即係你譬如你呀堅持為生。 嗰啲真係叫拗頸大學嗰啲好多即係 切出嗰啲辯題呢 是 都係即係已經係即係引誘你拗頸即係聊啲積卒打咁上下。 我又賣少廣告我兩個星期前啱啱嚟咗港台幫佢哋做呢個大專辯論賽嘅評判。咁呢就係普通話㗎喎。咁呢就當然都精彩嘅即係啲大學生。而多數其實都阿馬生都估到啦，就係、是、內地喺香港讀書嘅大學生啦。因為 廿幾年前我做呢啲， 係嘛？咁啊都睇到好多頭先講嘅挖陷阱啊，等對方踩落去啊。 辯論係要正常噶嘛？呢啲唔係鬼啊！呢啲唔係鬼。 呢啲辯論之前大家已經夾計噶啦 嚇。 第一辩手，第二辩手，然后有个守龙门嘅， 冇错。 咁我读书嗰时都做过，由第四辩手即系最尾嗰、那个，嗰次真系吓死。那个辩论队长，我话你要预备啲乜嘢？你唔使预备噶啦， 你上去俾人 咁咪打到你？ 係啊，佢話好簡單啫嘛，你聽完球前嗰三個，你咪鬧佢咯。佢話你知唔知最慘就係做第四嗰個啊？ 唔使準備， 唔使準備，我冇得準備，你準備冇用。係 睇咗人哋辯論嗰陣時，你去 即場發揮， 唔係已經係知道個破綻喺邊度啦。 嗰個咧就叫第四遍自由題啦，就係、是、你自己， 即係唔係即係呢個咧？咁我第一次咯，從來冇上過台同人哋辯論噶嘛。係。咁啊，拗曬頭嗰陣時仲係讀緊中學啊嘛，咁啊嗰啲學長嗰個 form six 嘅嚇，咁嗰時我細路仔，咁佢嚇要講啲題目，我話唔係辯論，要寫啲至少要寫篇嘢或者寫個大綱，佢話唔使噶啦， 嗱你起碼知道辯乜嘢， 唔係知道個題目就得噶啦。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停一停咧，就聽呢個新聞啦。咁啊再重複個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另外咧，大家可以去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之友，廣東廣西之友嗰度留言嘅。咁啊一陣間咧，我哋繼續揀另外一個題目同大家討論。咁啊記得收聽住廣東廣西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今朝录得最低气温9.4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仍然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风势仍然颇大。自2019年停办的香港单车节今年复办，有5000人报名参加，其中50公里非竞赛项目原定会途经三隧三桥，由于大风要改道，不经青马大桥和丁九桥，路程缩短到30多公里。车手清晨5:20在尖东起步，陆续在一个钟头之后抵达终点。首个完成项目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活动举行畅顺，希望未来体育活动可以一浪接一浪。香港单车手李慧思就说，改道的安排是为了安全，期望出年的单车节可以在着短袖衫的天气举行。每届都有参加的前港队单车手仇多明就认为，改短路线是正确，流水式出发亦都比较好。其他车手就说，明白大会以安全理由改道，但是仍然觉得可惜，希望下次能够踩足50公里。行政会议召集人兼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会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邀请 Google 负责人去到立法会交代将正确国歌置顶的问题。他说，如果主席未有时间尽快处理，或者 Google 拒绝，他会再向内会提出引用权力及特权法，以全票形式传召 Google 负责人去到立法会。如果对方拒绝，可以出手令，若果仍然不去到立法会，就是触犯法例，可以被判入狱12个月。叶刘淑仪说，有关做法需要获立法会大会通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今届立法会是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第一年会期，形容行政立法关系踏入新台阶，既互相制衡亦都互相配合。他说，政府提出和落实法例的时候一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吸纳了议员的意见之后得以改善。梁君彦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一届议会效率明显提高，政府提出25条法案，立法会通过了17条，议员都尽心看细节， 再审议通过。他又说，虽然议会多了新人，但是议事水平提升，在可参与委员会数目和人数设上限之后，议会议事更加精细，为民去做，并非为反而反，仍然是火花四射，属于良政善治。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议会回应议员的表现，梁君彦形容特首好诚恳、好合作，愿意聆听议员，或者特首会记低议员的问题，再由相关的官员即时跟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风势仍然颇大。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2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咁影响到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嘅。重复一次位置，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去到丽城花园。提提大家啦，香港单车节影响咧，现时尖沙咀、青屿干线、丁九桥同埋尖山隧道一带咧，仍然实施紧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参加者记得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并且留意最新嘅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啦。而青屿干线咧已经系取消咗临时车速限制。隧道方面，红隧九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企业腐败，危机重重，临危受命，改革变天，企图冲出困局。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改编自中国长篇小说《人民的财产》，靳东、严妮、黄志忠、耿乐领衔主演。 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们肩负的使命任务，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行政会议通过院舍输入活理员特别计划，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 如果你话提升嘅薪酬，曾经加2000元都冇办法可以请到本地人。 工联会陈邓源： 第五波发生嘅时候，人工提高到30000几，5500个本地人去参与，唔系冇人做，人工系实在太低。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可能是全港最紧贴本地体坛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为李允妮空手道个人型新力军罗心文，一起听下佢点样踏上空手道之路。 港台体坛一二三， 梁礼勤、叶允仪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嚇，咁啊亦都講緊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另外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啊，嘅 Facebook 度留言，咁希望大家咧就賜啲題目俾我哋，即係喺將嚟到嘅2023年啊，嗰50個禮拜嘅題目，希望大家賜俾我哋啊。好啦，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文台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嘅信號嘅。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繼續啦。馬丁盛，輪到你咯，有咩題目？ 好，你轉個話題啊。 好啊。 感恩雖然話講過，都好需要講嘅啊，因為感恩首先你搞清楚，係邊個感恩？ 係。 然後咧，感邊個嘅恩？ 哦。 呢個就好重要。 哦。咁啊，通常都係啲教徒講嘅。 唔係，教徒可以講，但係。 非中國早有呢個真，春秋已經有呢個 真。梗係有啦，恩呢啲嘢，恩個恩字，中文係好講究噶嘛。 係。 咁你首先咧，父母恩。 係。 啊，即係中國人好重視呢一點嘅。 係。 咁但係到咗近年啊，特別係全球化以後，特別係呢、這個進入電子時代以後， 嗯， 咁啲新生人類咧。应该又冇经过战争嘅考验啊，又未食过艰难， 系 啊，一出世咧乜嘢都系奉旨嘅，应份嘅， 嗯， 啊，即系父母养育我系应该嘅， 嗯。 如果你养得我唔舒服咧，我仲要问一句： 你做咩生我落嚟？ 系啊，我冇嗌你生我， 啊， 你生得起养唔起咩？ 你有冇问过我先哦？ 啊， 冇问过我。 你睇人隔篱乜又点系嘛？即系。呢啲就係違反咗中華文化傳統嘅。中華文化傳統嘅孝字好緊要，點解要孝呢？因為即係俾個生命你，同埋養育你，最起碼都公書教學。係啊，呢樣嘢即係法律上咧，都唔幫個父母 嘅。係啊， 因為你如果唔養個父母，即係簽個衰仔紙咁啊，可以甩身嘅啦。但系如果你唔养细路咧，嗰啲应该犯法噶喎。 系啊，唔好话养啊，即系你唔睇住佢都唔得噶。而家即系你要， 所以即系喺呢啲咁嘅法律环境同埋社会氛围当中咧，我哋提倡呢啲叫咩不忘初心啊， 系啊， 呢啲好紧要喎。即系你做细路，你起码应该系感父母恩。呢啲好緊要，即係你有啲即係從細咧，可能係慣啲細路啦，縱啲細路啦，貪玩咁啦，呢啲細路咧就可以伸手打老豆打老母嘅，當然玩嘅啫，當係打枕頭交咁上下嘅啫， 都係啊。 但係大大地即係嗰種意識咧，佢係可以去或者有一種講法仲唔啱，唉，都話反叛期嘅啦，我。70多歲，我唔記得我有反叛期， 嗯， 亦都唔記得反叛期係一個藉口， 嗯， 啊，咁但係而家好似已經係堂而皇之奉旨嘅喎，嗯，我如果13、14、15、6歲嗰陣時唔反叛，好似都唔啱咁喎。 梗係啦，你啲同代人啊，即係佢啲同輩人個個都喺嗰時候反叛㗎嘛， 係 啦，係啊。你即係至少又即係有輕有重啦，反叛，即係譬如駁父母嘴，咁都係佢認為啊啱㗎。即係反叛期啊嘛！我唔駁你嘴，我點建立我嘅自我啊？ 不但是父母，而且司長都是咁樣樣，慢慢即係師徒尊嚴又冇啦。 係 即係你係徒弟，佢係師傅；你係學生，佢係教師。佢係傳道授業解惑，你對佢冇感恩，其實就係你對知識冇感恩。即係佢係知識嘅化身啊嘛，只不過佢傳送俾你嘅啫嘛。咁你功課又難，認字又難，乜又難？喂，唔難邊得學到嘢啊？ 而家唔得㗎， 讀書係苦讀啊嘛。 咁而家調轉㗎。 嚇、啊，學下學海無涯，苦作舟啊嘛。 而家老師一個責任叫挑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啊。即是说呢学生没有学习兴趣呢是应份的。 咁你没有学习兴趣你回家啦。你不要学啦。 他说强迫教育嘛，我不有学校不得啊，政府规定嘛。 咁你睡觉咯，不要打鼻鼾就得啦。 你明白吗？即是你是完全将我哋即是马丁圣你同我这样的年纪那一辈人的嘢呢的所谓前提啊，全部。 颠覆啊。 完全颠覆了、即是用啲讲用啲新名 革命咗啦。 新的名詞叫做范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paradigm shift 即是說呢，哇，我教書的時候都很奇怪，喂，不是吧，我已經是即是為什麼我要挑起你的學習興趣呢？你沒有，哇，你一班四十人，我怎麼挑起四十個人的學習興趣呢？有些人真的沒有興趣， 為什麼來讀書呢？ 他說，不是啊， 我是教書而已嘛。 是啊，我教書而已嘛，我沒有一個責任要挑起你學習的興趣嘛。哦，那於是他就說你沒有資格做老師啊。 沒錯，我都有教下書的，現在，但我很同意兩位說，現在那個師徒關係、學生老師關係，其實是合約關係來的。即是我給了錢，喂，你給到什麼料我先？啊、我要攞張證書、啊、我要第時做到啲乜嘢？喂，純粹一個純粹合同關係嚟嘅，咁點搞呢大佬？ 佢消費者啊嘛， 佢消費者啊， 學生變咗消費者啊嘛， 冇錯啦， 我度冇名啊， 佢跟住錯咗啦， 阿 Sir， 你毀壞合同啊，你違反合同啊，我攞唔到應得嘅嘢，我交咗學費。 咁大學尤其是啊，即係你一俾低翻佢咧，我都教過下，即係業餘啦，就唔算係正式嘅職員，即係教過幾課啦。佢真系走嚟嘈你噶， 系， 喂，点解我写个剧本你俾个 B 我啊？我认为 A 减噶，至少都 咁，你又嗌佢自己写上去咯。你话 A 减都少咗，你写 A 加啦， 吓、啊，咁反面噶啦，又要告到上去，啊、再告上去，走去揾即系院长啊，诸如此类。咁啊，劳烦我哋啲老友又要开个研讨会，即系又要开个会，走去揾你解释啊，唔好烦啊，你真系。 你咁樣咧就 真係試過， 就係少咗感恩呢件事。 冇錯， 即係你一個人唔係生而知之，你要學，你要學咧就要求師，唔好講拜師咁嚴重啦嚇，唔好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仲有拜呢樣嘢真 係。咁你求學啊嘛，你係有個心去求，等於你去以後出嚟到社會，你係去求職。即是请个老细俾份职你，而唔系你行入去咁，你应份俾职我嘅。如果俾钱唔够，我仲告你。哇，咁冇人做老板啦。 讲翻我哋法律界其实都有呢个师徒制嘅。其实某程度上而家都仲有，即系我哋嗰啲所谓见习律师咧，就系其实跟师傅。我哋行规而家都仲叫噶，你跟边个师傅噶？ 系啊， 大律师又好 啱嘅。 咁啊，譬如用大律师个例子咧，其实佢头半年咧系冇人工添嘅，而家都仲系噶。 系 咁，你做跟师傅嚟学嘢，喂大佬。我俾你學嘢，我仲要俾人工你，咁所以其實好合理。 要㗎，而家因為我以前喺某間公司做咧，咁啊叫即係請過就係真係徒弟嚟嘅。係咁，然之後咧就向政府俾錢啊嘛、嗯，你可以向政府申請唔知四千幾蚊。 而家好多呢啲 好多呢啲，咁於是佢就冇感恩啦。喂，大佬，政府俾錢你請我做徒弟㗎嘛？咁你係應份教我㗎喎，使乜求你啊？ 呢個就係個。 制度啊， 个制度个伦理关系， 冇错， 系啦， 摆错咗啦， 系啦，嗱、啊，你读书又要强迫，以前唔使噶，你唔中意读书咪，我哋嗰个辈时吓，你唔中意读书咪出去做学书仔咯，或者你中意十二三岁你做童工咯，咁嗰啲反而做几年之后咧，佢知道死啊、嗯，即系我又教过夜校，即系嗰阵时喺读大学嘅时候，咁、 嗯、 夜校就系嗰啲人啦，即系细细个，唉，冇心机读书，肥佬唔好读咯，咁出去做嘢咯。唔讀書你唔可以喺屋企躺平嘅喎，你要做嘢，做得幾年佢知道大件事啊！原來你唔讀書做嘢咧係好蝕底。 喂，我都有咁嘅經驗喎，萬一次即係讀夜校嗰啲學生咧係有心機，係有心機好多嘅，真係，因為佢 即想嚟讀啊嘛， 冇錯啦，真係。 所以你教佢又容易喎， 就是、個動機問題。 冇錯，冇錯。 你都冇求知求學嘅動機， 係 咁啊！老師梗係玩你唔轉嘅啦。 冇计噶，你 即系佢攞乜嘢嚟挑起你求学嘅动机咧？话呢样嘢真系冇学过，师范嗰阵时 你唔识咧， 冇教呢样嘢。 唔系嗱，其实讲翻转头，父母都系噶。你几岁大？而家啲细路咧，系父母要挑起佢嘅兴趣噶。吓、啊、教即系啊，你玩呢啲啦，吓、啊、即系好有知识性噶，诸如此类啊，砌呢个咩教你填字游戏啊，或者睇啲所谓教育电视嘅节目咧，唔睇。诶、哎，唔好啦，你睇啦，我星期日带你去睇卡通啦。哦，咁就先走嚟睇。 呢啲就叫做升米恩斗米仇、啊，因为呢个社会已经系富足嘅社会啦。 系啦， 起码即系饥寒问题搞掂咗啦。 系、 啊、所以嗰啲新进入社会或者新成为人类嘅人咧， 系 佢唔明呢点，即系唔知道即系 世界艰难啊嘛， 同着 系 唔系必然嘅啊？ 系啊，佢认为必然。 咁仲有一个咧。即系生细路系越生越少， 啱啊！ 冇竞争嗰度弊啊，多数都一个两个，即系一个娇两个妙啊！你唔系到三个吃不消四个，即系咩咩 断胆跳啊！ 啊，压断腰啊！即系你如果有竞争好办啦，你唔学阿妈，你行咩？ 系 啊，嗌中意学嗰个去学， 系 同埋咧， 你而家唔得啊！ 唔系有饭唔食啊嘛，唔食咪唔食咯。冇零食， 系 冇零花钱， 系 饿呢餐睇你下啫。 冇啊！而家一岁两岁嗰啲细路仔，我见过啦。以前即系去啲朋友屋企，有啲即系真系嘅 B B 唔食饭，咁周围走，我要玩咁诸如此类。 咪攞住个碗追， 系啊，嗰度死啊嘛！你明啊？即系呢个系石一路落嚟嘅，即系由你开始细细个，佢未曾入学读书，你点样凑佢、去到入学读书一路上嚟，咁然之后推而广之咧，就系、呢个社会就冇晒感恩啦。即系边有恩啫？佢出完全冇呢个概念啊！由细个开始已经冇呢个概念， 所以冇恩何来感呢？ 系啦，点感呢？ 冇错。 咁同埋即系嗱，又得罪下啲教徒啊！即系佢用感恩呢个说话咧，就系、感谢即系神啦、啊。咁、神对佢有咩恩？神 做你出嚟噶嘛？ 唔系嘛？我阿妈生噶嘛？ 你阿妈都系神做噶？ 阿妈就系、阿妈就系外婆生噶嘛？ 我外婆都系神做噶嘛？ 有部分宗教啦，唔讲边啲宗教咁，佢有原罪呢一个概念啊嘛？你一出嚟已经有原罪咯，咁你 都唔好讲原罪，你系讲一个欠字 系 啊，即系你到有生命成为一个人咧，你系欠咗人哋一份情嘅 系 啊，即系咁多嘅，点解唔生你咧？系三亿嘅精子，点解你中咗咧？啊，呢啲道理要感恩咯， 大家都唔知嘅呢样嘢，我粒精子都唔知道，即系游紧上去嘅时候，佢都唔知游唔游得到啊！ 咦，我中咗奖啊！咁啊， 我真系中奖喎， 真系中奖， 三亿分一，难过咩？ 六合彩啊？ 唔系六合彩啊？咩几千几啊？ 但系唔系嘅，即系啲发现咧，个三亿唔系。粒粒得嘅，唔係粒粒咁叻嘅。 我又咁講啦，我最近我都做好多年青工作，咁我又幫啲年青人講下啦。即係佢哋會覺得 又唔係全部 係。我哋呢一班咧嚇，佢哋即係唔好聽，就我哋叫海鮮啊嘛，係咪？老海鮮啊嘛，你明啲咩意思啊？就阻住個地球轉，就我哋就係一班既得利益者。你上曬岸啦嚇，我哋咧就喺下邊捱，你哋又唔肯退。咁我有聽到呢一啲。 呢種講法咧，你好容易回答佢嘅啫。我睇咗好多訪問啊，訪問啲成功人士啦，梗係咁咁啊！啲成功人士都有呢個困惑，即係話俾啲後輩講佢阻住地球轉。但係嗰啲成功人士其實好容易答佢嘅啫。即係我都後生過，我點解能夠成功咧？冇嘢，我交到功課，我啲功課為大眾接受。咁大眾接受咗我，咁嗰啲長江前浪自然就死在沙灘上噶啦。即係我係咁樣過嚟噶嘛。 個個都 係 啦。 咁你點解唔學我咧？係嘛？ 個個都 係 啦。 即係唔包你一定得噶喎。 係。 但係如果你唔去力爭，你而係即係話人哋阻住你， 係 咁就唔合理喎。 係。 即係呢個市場係自由競爭啊嘛。 我自己都係草根出身嘅，其實，所以我自己好感恩嘅，好多嘢都即係第一感恩香港啦。 嗯， 所以香港所有嘢都係佢俾我。 哦，我哋呢代真係最幸運。 係啦，即係我哋經歷咗好多大潮啦，譬如九七回歸等等。 馬丁差啲， 咁 即係你嘅成長差啲，你冇咁有限。 我係從零開始，係 啊， 從零開始攞住3000幾蚊大陸嘅退職金。 嚟香港從零開始， 仲要係中年喎、啊，嗰陣時都差唔多中年、啊， 後生仔 四張以上， 係咯、啊，中年啦、啊。啊 咩咩咩住劏房住唐楼， 咩都试过， 都住过啦，全部试过。唔系我哋 点解咁中意游水咧？ 系 就因为游落嚟啊嘛，当年 唔系，佢系正式申请， 正式申请系嘛？ 唔系我喺香港出世， 系、哦、啊， 唔使申请， 系唔使申请嘅， 就因为泳池有热水冲凉。 哦， 啊咁你明噶啦，热水冲凉系一种奢望嚟， 冇错， 系啊。如果唔系的话咧，你可以去公厕排队。 系，我哋呢一代陈泽永咧喺香港出世嗰啲咧，就细路仔嘅时候挨过狂， 系 呢个真嘅，咪有一样睇， 一样。 我唔知你啊，我都系劏房大嘅， 即 系真系噶， 一草根，我都 知知道 一层七伙人添啊！ 诶、嗯，啱、欸、啱我住嗰个劏房就七伙人 啊，一层楼七伙人、啊。 我住美房叫做有窗。 哎， 喂，有窗好威嘅， 好幸福啊！我细路仔嗰时住中间房冇窗，仲要七一层楼得一个厕所，哇！去厕所都要排队，大佬 排队。 咁结果咧就有时冇计啊，即系连我都系，唉、哎，父母啊，你哋唔好成日屈喺度啦，落街啦咁，即系赶你落街，即系街至少有个宽阔啲嘅天地俾你啊嘛，有个空间俾你啊嘛。 你唔好阻住人哋屋企， 系啊， 仲有几个兄弟姊妹。啊！瞓碌架床仲要三层嗰只， 即系隔篱房可能。 咁从细你已经有咗一个要自力更生，要自己奋斗、啊。如果你唔奋斗咧，冇出头之日。 冇错。 但你做街童咁啊，或者去赚啲咩送马栏嗰啲钱去买零食，咁你都得，咁啊混日子咯。 唔系嗰阵时又唔觉嘅，老实讲，即系呢个即系社会嘅 大家都系咁啊嘛。 冇错 啊， 冇错。 即係均貧同均富都冇事， 係 最弊咧就係而家咁，即係貧富懸殊。 嗰陣都貧富懸殊， 不過我哋見到 問題你見唔到啊嘛， 入到中學就見到啦，因為有啲同學真係有撥撥車咁送佢翻學㗎嘛。 當然啦， 不過好彩就係嗰陣時學校當局咧就係叫做咧重貧不重富， 嗯， 即係你屋企有車啊，送個仔翻學。唔該你唔准拍上學校， 係 唔准洗上嚟學校，你一定仲要唔好洗學校門口。 嗯， 即係而家都係㗎。 你如果有錢佬識做咧，都送到街口為止啦。 冇嘅呢個世界，邊有錢佬識做啦？ 要接細路啊！一接咧，首先個書包幫佢攞埋啊。 係啊， 邊有啊？ 而家嗰啲名校啊，一到翻放學時間，成條路塞曬、啊。 我都唔想講嗰啲 名 車展覽， 名車展覽， 名車都塞曬喺度。 佢係影響到正常交通啊！真係你 真係 好啊！真係 你即係朝早走去麥當勞度睇下， 使唔使咁啊？真係有幾個區啊？銅鑼灣一樣啊， 一樣 有幾個區， 名校區裏面就係咁樣。 咁所以咧，我都 即係啲學校梗係又唔識做啊嘛。以前我間學校就好啲。 喂，你話齋啲學校都係等於係叫做教育商人嚟嘅喎。 咁啊唔係，因為教會搞嘅，教會搞。同埋佢以前而家我唔知有冇啦，就係話逢星期日咧將間學校開放。然之後咧，就當佢兜即係兜啲所謂叫做佢叫 Poor Boys Club， 參觀下啦， 叫做貧童會啊，即係誒有啲咩街童就話誒、哎、你星期日上嚟啦咁，咁當然有人睇住佢哋啦。但嗰陣時啲貧童咧同而家唔同嘅，即係上到去好開心， 嗯， 即係平時你諗下佢自己讀嗰間學校咧，得個籃球場可能都冇嘅。咁然之後星期日可以去跟咁大地方有草地喺度玩，諸如此類，就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嘅。即係而家有時你見到啲細路咧，即係喺學校咧，即係唔係自己一間學校咧，就喺度搞搞陣㗎啦。即係又唔執垃圾啊，諸如此類。嗰陣時真係好有紀律嘅。咁我哋啲即係中學生咧，有時即係星期日咧就翻去睇住佢哋，即係幫手啦。咁即係嗰種啊，即係話學校應該有時咧係擔任埋呢個社區嘅。一啲社會提供 社會責任， 即係提供俾啲細路仔啊，或者嗰啲即係同代冇咁幸福，係可以讀到名校嘅學生，俾佢即係俾一個天地佢哋啊嘛。而家啲唔同啦。 而家我哋最感恩嘅咧，就係冇處喺戰爭環境當中。你睇打仗嘅嗰啲國家就真係淒涼啦。你喺烏克蘭幾百萬難民， 陰公啊！ 嗰啲流離失所嘅難民係， 你留間國內都慘啊！又冇水又冇電啊！而家凍咧又唔夠。 我哋琴晚話凍到死，你知唔知烏克蘭嘅基輔幾多度啊？琴晚 零下幾多啊？ 十五度啊，係嘛？係冇電冇水啊，好多地方 幾慘啊！即係而家唔係凍，即係你住過就知啦。就加埋所謂叫風向啊 ，wind chill factor， wind chill factor 好犀利嘅。即係如果大風咧。 係啊，即係琴日香港特，我諗凍過今日，因為今日有陽光。琴日咧就哇大風，大風你係好淒涼。 同埋冇熱水，其實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 冇熱水真係有。 不過話就咁話啫，我哋細個都係冇熱水喎，話定先。 細個係 邊有熱水？ 唔係冬天係赤腳㗎。係 啊。 著劇係或者。即係穿鞋著襪係冇嗰回事， 嗯 啊、你睇一睇翻學嘅滴滴答滴滴答咁啲劇仔咁 劇仔聲， 係啊，唔係所以即係你又要服英國嘅，因為十九世紀開始咧，所謂即係佢真係冬天都日本人都係嘅，好似日本都係冬天都好幾凍都好，小學生一樣要著短褲， 嗯， 翻學嘅 嗰啲就係要 即係 有一個體魄， 係啊 體魄係啦， 即係即係英國都係咁嘅。 不過現代啲英國女仔咧，就你幾凍佢都會著短裙咯。我可以話俾你聽， 嗰啲我唔知係愛你係愛你又唔愛命啊，因為即係訓練自己嘅堅強睇法，我哋又唔敢講啦嚇。好啦，咁就再講一次啦。我哋嘅電話號碼就係18721311嚇。一陣間十一點後咧，真係歡迎大家咧俾啲題目我哋，亦都咧最好嚟電話講下，即係點解你揀呢個題目，有咩主題可以傾啦。咁啊，次題目當然要啦，就係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好啦，這個時候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先。一陣間翻嚟，仲有一個鐘頭嘅節目，記得收聽啊！ 导弹的飞行距离、高度、速度等具体参数。日本放送协会说，北韩导弹似乎是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这一次是北韩上个月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相隔一个月再次发射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北韩发射导弹是对联合国连续18年通过北韩人权决议案和日本新版安全战略写明将具备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表示抗议。在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今朝天文台录得最低的气温是 9.4 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风势仍然颇大。而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2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较早前咧，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引致一带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严重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近和宜合道这一段都多车，龙尾就在国瑞路公园。而港珠澳大桥呢就受到强风影响啦，而家香港连接路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的50公里。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垂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知唔知咩动物识得打桌球呢？你就系鹰咯，因为鹰识桌球啊嘛。 啊，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残疾运动员又创佳绩啦！在十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残疾人草地滚球锦标赛，共取得3金6银2铜牌啊！哇，咁犀利啊！咁呢个礼拜日就由奖牌得主同教练分享下比赛的点滴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今朝嘅廣東廣西先嚇。咁啊，直播室咧有陳澤銘、有馬鼎盛同埋馬恩志嘅電話號碼1872311。咁我哋仲有一個小時咧接聽大家電話。咁啊，同埋咧就大家有咩題目咧可以講俾我哋聽，就安排跟住嗰年嘅50個禮拜日嘅節目嚇。咁啊，電話度咧有位朋友咯，係喂阿 N 係嘛？ 係啊 ，N 係。係你講啊。 系，我就想讲个打招呼。咁就我哋即系睇翻粤语长片咧，你见到啲即系家庭式啦，譬如叫人啦，就好基本嘅。譬如有人嚟啊，你都要叫人啦。譬如我哋嗰个年代，爸爸妈妈都系噶，要叫人先噶。咁你就算食饭啊，都要叫边个食饭，边个食饭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就已经冇咗呢个要求啦。反而咧，你睇翻啲韓劇啊、日劇啊，都佢哋都好好禮貌嘅，鞠躬啊咁樣叫人。 嗯。 咁我又有聽到咧，就係、是、一個大城小事櫃台嘅節目啦。 嗯。 就係、是、阿黎慧欣，佢個丈夫咧就係、是、韓國人。 嗯。 咁佢就喺香港，咁招呼啲朋友，咁佢話門鐘一響啦，咁啊諗住佢先生又企起身，諗住同人哋打招呼，點知啲朋友入到嚟咧？就掛住喺度講嘢啊，都唔會同佢打招呼，佢人哋好尷尬。咁你但係我哋咧，啲中華民族嗰啲咁嘅禮貌冇曬啊。 係啊， 就算而家我哋去朋友屋企，佢有外佣嘅。 嗯， 我哋以前係要斟茶噶嘛。 係啊， 冇嘅喎，佢唔會叫啲你斟茶俾乜乜啦，唔會嘅喎，又唔會同你叫你嘅喎，真係好得意啊。 係，好啊，咁啊。不如將你嗰個題目擴大啲講啦，即係香，即係嗰個傳統嘅禮啊，即係傳統嘅禮儀啊，即係係咪消失咗咧嚇？咁樣即係係咪好事咧？即係唔使話限於講打招呼呢樣嘢。 打招呼都係一個 A B C 嚟嘅， 係啊， 非常之重要。從細咧啲長輩都教導， 嗯， 叫做入谷就叫人， 入廟 就拜神。點解咧？將呢兩樣嘢整埋一齊嘅意思啊！是将这个入屋叫人打招呼呢提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 是。 啊、为什么你入庙拜神呢？那你首先入庙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拜神而 已。你入庙就要跟个庙的主人、 嗯、 或者他供奉那个神去打招呼嘛。其实不是说你叫他一声的问题，而是等于 老的派头，你是要报名而进的。 是 啊。你啊，我话乜乜乜水嚟到见啊乜乜乜水、嗯、啊，即系见礼，呢啲有个礼喺度嘅。 啱啊啱啊。 咁你呢个打招呼咧，从细而家已经冇咗呢啲教育噶啦，就要朝早起身见到长辈都要有个称呼啊。 冇啊，而家唔叫啊啲细路。 咁你就即系失去咗一个敬字，又失去一个礼字。 嗯。 啊。即是说吃饭叫人其实什么意思呢？ 其实又是一种感恩。 嗯、 即是有这餐饭吃了，如果你是某些宗教教徒，那就 要祈祷、 啊、感谢先父赐我这餐诸如此类、 啊。 如果你是普通人，你肯定要多谢煮饭那个给你、嗯、或者是供这个饭食给你的。你要有一个即是多謝都有句啦，係嘛？即係人請你飲茶，哎，多謝曬咁。即係呢啲就係人與人之間溝通一個最基本嘅一種叫做身份認同啊。 係亦得，即係作為一個所謂潤滑劑亦都得。 嗯， 即係叫做嗱，中國人都有句咧，叫禮多人不怪啊嘛。而家咧可能覺得你虛偽啊， 唔係多唔多，係咪有冇嘅問題啊？即 係冇啊嘛， 係你入屋都唔使叫人，你更加唔好話你嗰啲即係叫做外佣啊，有咩斟茶啊嗰啲 冇啦冇啦，冇咁多茶俾人斟俾人飲。 我諗同現代嗰個溝通方法都有一樣啦，即係我哋以前就寫信啦，寫信好多稱謂啦，即係你個 赤毒㗎， 係啦，點樣去尊敬對方嘅稱謂講得好清楚。好啦，跟住後來發展到有電郵已經差㗎啦，電郵咧唔該你唔好講咁多嘢啦，你個餡係咩先？好啦，而家再去發展到一啲社交 啟者都唔 冇稱呼， 冇 稱呼㗎 啦， 冇稱呼。 而家去到社交媒體一嚟就鬧㗎啦，仲同你講咁多嘢，即係咁，所以呢個 都唔知鬧邊個。 有两句说话，一种呢叫做即系你话礼多人不怪啊， 系啊， 啊，仲有咧熟不拘礼， 系、啊， 即系如果你同佢真系熟到咁样， 就可以啦， 开声已经入狱啦，唔使咁多门面嘅嘢啦， 系 啊，但系广东人仲有一句说话，叫人熟礼不熟， 系啊，唔系所谓拘咧，即系话唔讲求咁解，唔系话完全唔需要礼啊嘛。 嗯， 你咪即系我觉得误解咗个不拘礼，即系唔拘唔计较。我同你唔计较，你间中即系无礼或者讲一啲唔应该讲嘅嘢 ，OK， 我唔怪你咁解，唔系表示话你唔使讲礼。 嗯， 你明啊？咁啊，古代好多嘢噶，我唔记得有个古仔系某个人即系见。即是为上亲啊，即是想嫁个女俾佢。一去到见到佢，即是中文有一个好紧要嘅字叫机具而坐啊嘛，就是擘大两只腿，然之后咧坐喺度，个男人嚟嘅， 系 咁唔使谂啦，你呢个做唔到我女仔，即是你咁即是你坐都冇礼貌嘅，咁点可能 嘅？佢第一个咧， 我唔记得系咩古仔， 当时系冇凳嘅，冇椅嘅，个个都坐地下嘅， 系 此例系第一。咁你只腳點放咧？係有個禮喺度噶啦。 好似 第二咧，係當時嘅人係冇底褲嘅。 係呢個真 的。你如果係 好耐先有， 你如果係擘大曬坐喺度咧， 都有長褲， 咁 有外褲。 咁我就唔使去賭錢啦，係嘛？所以呢個禮係又有嗰個歷史背景喺度嘅。 我知 有需要 一論語都有嘅。 仲有咧， 有次鬧一個人就話佢機具兒啊嘛，即係老朋友嚟嘅，去探佢，熟不拘禮啦啩？你竟然咁機具嚟？ 熟不拘禮咧係有個主動方同埋一個被動方嘅。嗱，比如講我係主人，你係客人，你入到嚟咧，我就呢句説話。就係包含住熟不拘禮嘅啦，係嘛？隨便啦，好似自己屋企一樣啦。 乜呢句就係禮貌啊？ 即係呢句説話係禮貌咋，你唔好當真喎、啊。嚇、啊！我講咗呢句以後，你就打去雪櫃照攞嘢食。 喂，呢樣嘢又真係中外一樣喎、啊，即係阿陳澤明，你有冇咁嘅經驗咧？即係譬如你去外國同啲人屋企咁啊 ，make it your home， 係 意大利人都有啊 ，mia casa e tua casa， 係 即係我嘅屋企就係 你嘅屋企。 咁呢句係禮貌嚟嘅，你當真？ 唔係真係， 我知 但係呢樣嘢即係唔係中國文化特有㗎。 對對對， 係即係外國都有嘅，即係英語國家有。 即係賓至如歸咁解啫。 意大利都有 啊嘛。 因為你睇翻譬如喺一啲階級觀念較重嘅國家，其實好多古代嘅國家，包括就係中國啦。英國其實一個階級觀念好重嘅國家嚟嘅，即係你係唔係嗰個貴族啦？係嘛？你係咪貴族啊？你係唔係印度唔使講添啦？係咪？ 咁啊， 其實中國都係咁嘅文化。咁所以有依我都同意嘅。近排咧，我哋已經係省略曬所有呢一啲所謂嘅打招呼嘅問候語。但係其實喺日本嘅文化裏邊有曬嘅，仍然有嘅。即係譬如我哋點樣去同你講 Ohio。即係唔可以平輩，或者我對我長輩講，其實嗰個講法係唔同的。 當然啦， 咁所以 我都 你係咪用敬語先？ 係啦， 個我都有五個字， 係好多個我㗎，係啊， 仆又唔同啊，即係合唔同嘅。係啦，其實中文都有嘅， 係 一定有啦。 在下即係好多而家唔識啦，而家大佬， 你冇啲赤族咪唔識咯。 嗰啲鄙人 上下尊卑 冇曬啦。 你嘅鄙人嗰啲就謙稱 ， 你任何人都係啊，甚至邊個鞠躬咁啊， 係係係，冇啦，鞠咩躬嚟嘅，鬧啊！我試過啊，即係老細，即係喺某公司做啦，老實啊，你同我草擬一封信，唔知俾某個機構，咁即係我啊蠢啊嘛，咁啊照即係中學老師教嘅英文信咁啊寫咗咯，佢你寫乜寫得咁客氣啊？嚇！咩敬啟者啟咩啊？我而家要求佢有啲嘢要做啊，大佬寫過，我當時呆過，未試過噶嘛，我都唔係，即係佢有個秘書噶嘛，通常佢唔會揾，啱啱嗰日個秘書冇翻工，唔知點啊，喂。反正我搞掂佢啦，幫我寫封咁樣嘅信啦，咁某俾某個機關啦，咁諸如此類。 你老闆就唔明白，其實最高嘅境界咧，就係我好客氣地，其實係鬧緊你，話呢個先係高嘅境界啊嘛，即係我唔需要，我唔需要歪爛塊面同你講。 你寫封即係你文字啊嘛，因為你文字。 你見官就唔知官姓乜， 係 即係各種老細佢嗰個文化修養、佢嗰個脾氣等等係唔同啊嘛，所以你如果識做咧。你就問問你嘅秘書，唔好問佢。 即係佢個秘書就係唔喺度啊，唔係咁使。即係通常呢啲咁粗重嘅嘢唔使我做咯，大佬，我唔係做過飯噶嘛。咁佢即係啱啱見到我，咪叫我寫咯。係咁 嗱，我提議即係講另外一個話題啊。 好啊。 張紙度寫得幾清楚，叫太空主權。 哇！呢個 好技術性喎，呢個 所以佢我唔知佢搞清楚未？太空有冇主權？ 係啦， 即係你話我國土上空就係領空， 係 領空，但係係咪到太空都算係領太空咧？咁啊，而家嘅國際法律上面應該冇嘅。 而家暫時未有，全部都係一個。 我想買馬丁城先啊！月球有幾多支國旗喺度？ 月球、啊、 我知美第一支梗係美國噶啦，中國都 我唔聽講中國有， 中國未有，中國 未上過，未有太即係航天員啊！航天員 佢個計劃會登陸咯，但 係插國旗咧，嗰啲國旗咧係前蘇聯最興嘅啫，喺北極。 又插支 㗎，唔係掉一支落去沉底啊，邊有得插啊？ 咁即係海底嗰忽佢㗎咯， 冇冰可插。咁你呢啲就笑話嚟嘅啫。係你即係你以為馬騮精咩？屙督尿就係你嘅地方啊！所以太空呢啲應該國際上仲未有一個共識，但係個共識咧就係、是、太空嗰啲飛行器嘅軌道咧。是大家是要有一個規矩的，因為越來越多， 現 在據說已經數以萬計了，你最好的這個層次呢， 塞爆了 地方其實不是很多的，你不要以為300公里到1000公里這個是比較密集的地方，即是離地面的高度，所以 你如果想發射一個，它又有不同的窗口的，不是那麼天大地大，你試下射上去，唔係咁嘅。咁如果唔係的話咧，你碰撞咗，可能就要負呢個法律責任。所以你話主權咧，討論到呢點，仲未到，因為大家一個個共識問題，第二個有權發射嘅，同埋新一早發射嗰啲。同埋新嚟新豬肉都有好多矛盾嘅， 係一定啦。 你唔好以為新鬼大過老鬼，喺太空呢度唔係嗰回事，即係人哋已經有咗一定嘅經驗同埋一定能力嘅。你嗰啲啱啱好似北韓先至發咗一兩支上去，咁你就嘈生曬。呢樣嘢，即係如果唔能夠和平協商嘅話咧， 又打起上嚟喎。 戰爭就未必有 喺上邊， 但係碰撞就一定有。 哦， 啊，或者我高科技過你，我陰你咁又未頂。所以太空主權呢樣嘢咧，喺未來嘅幾十年或者一百年咧，係一個好大嘅爭議。 係， 同埋即係叫做得太空啫，得天下啊嘛。 哦， 啊，居高臨下。就你就係咁意思。 不如揾單呢個題目，不如留翻星期一講啦。 呢個先 咁啊，太過專業，真係要揾個專家。 係揾個專家，試下揾咗個專家嚟講。 天文館揾我喎。 係啊，即係呢啲，我覺得星期日講又好似 heavy 咗啲係嘛？ 係啊，第一就沉重，第二咧又唔係好多人，即係你要照顧某一啲，即係我唔想講邊扎人啦。有即係佢哋未必有興趣，即係星期一晚就冇所謂啦。有興趣你先聽啦，係咪先？其實就唔好講個太空主權。你講到南極洲主權， 南北極都係啊，南北極都有大家 好多問題啊。 南極大家已經有咗共識㗎啦， 即係有咗分豬肉㗎啦，分咗啦， 唔能夠商業利用。 係啊係啊，呢個 北極唔同，北極啲航道一定商業利用， 因為實要經過， 所以嗰啲爭得好犀利。 飛機嘅航線問題， 即係到底邊個先算北極國家？ 係啊， 係咪？不是北極國家就冇呢、這個， 權 或者佢權細啲， 係 啊。咁你如果畫呢個咩經濟海域咧，就好難畫嘅。 空中 唔係你話人哋唔認你啦，我照過啦。 唔係，但空中航線嗰度應該有協商嘅。你即係啲飛機要經過噶嘛？ 嗰啲一早有協商啦， 係已經有 協商，即係飛越北極嘅航線嗰啲一早有協商啦。但係海底資源呢樣嘢係大鑊。 哦， 即系打仗又知 系， 最简单就是渔业资源， 哦、 啊再深层啲啊海底嗰啲矿产资源，咁啊都系可能系好大利益添， 系你唔知道有啲乜嘢， 你北海油井嗰啲大家拗过啦，咩雪儿战嗰啲拗过啦，啊真系打得噶， 至少系小型战争， 唔系因为啲渔民嘅生计啊，啲船老大佢一开始就已经喐手啦，咁你国家保唔保我先？ 英国咪就系同冰岛打过咯， 系啊， 打个仗就系因为 雪儿战啦， 咁但系讲翻太空，其实都我最突然间想翻起咧，都最近都有啲争议嘅。当然我同意两位主持讲啦，其实系暂时冇一啲国际公約係詳細規定個主權嘅，但係咧，譬如我記得咧有一個啲 NFT 嗰啲公司咧，就批出呢一個月球嘅點講話火星嘅土地擁有權啊，咁咧佢話我就發出㗎啦， 你搞笑啫， 你買唔買？唔係喎，真係有人買喎，馬生， 有嘅， 真係走去買咧，佢話我呢個就係地契嚟嘅咧，就係呢個火星嘅背面嘅由幾多呢個緯度之去到幾多 背面就冇所謂， 每一張咧就幾多錢咁 你。竟然个主权 系边个赢你先？ 咁啊，竟然有人买，咁啊，有人买咧就有 market 啦，即系有市场啦，即系有买就有卖啦。咁但系呢个咧，我同意咧，将来未来十零廿年咧，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嚟嘅。头先阿马生都讲咗，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太空垃圾啊。因为如果喺太空里面你射咗个卫星，个卫星冇得再用之后咧，佢点样处置咧？佢喺个漂浮嘅时候，你知喺太空嘅话咧，就算只系佢用一个好慢嘅速度去移动咧，都系非常之高嘅杀伤力嘅。 佢慢先有杀伤力啊！你嗰快就冇事啦， 避开咗系嘛？咁所以 咁咪经过咗咯。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咧未有一个好具体嘅一个国际性嘅协议去处理，咁但系有趣嘅，但我都觉得好技术性， 即未有规则， 未有规则嘅， 未有规则，即系你放得上去到咁上下啦，你嗰粒卫星即系冇用啦，咁你要拎翻佢落嚟先得噶，你要负责噶， 冇错。 咁你唔理佢， 佢未有规则系咩原因咧？ 系 一个系不可行。你如果立咗規矩，你係咪能夠執行先？即係等於話亂就垃圾，千五都唔得，要三千。 係 咁，你係咪有咁多人去執行先？ 啊，炸鬼咗你咯，揾人上去炸咗你咯。 炸咗大鑊喎！ 係啊， 物質不滅喎， 仲多碎片啊！ 你炸咗一粒，咪變成千百粒， 仲慘， 嗰啲害處仲大。 係咁點搞咧？ 所以立法難，執法更難。 即其實而家你國際社會都係爭， 冇嗰個共識。 其實十八世紀康德都已經講過一個叫世界政府噶啦，但係結果唔得過港紙，永遠都係得，講咗300年啦。 即係西方第一次講，咁啊中國梗係唔會講。 個思路係好嘅， 啱 嘅。個思路係唔係邊邊有聯合國啊？ 係 啊，邊邊有即係歐盟啊？ 係 佢呢啲係想以合作嘅方法嚟消除矛盾啊嘛。 係，同埋即係大家傾掂咗啦，你大家傾掂咗就即係嗰扎國家自愿去遵守呢樣嘢。 好難嘅，好難嘅。 啊， 國際法嗰、那個即係令人好氣餒嘅地方就係呢樣嘢啦，即係最初由 League of Nations 啊呢個 Nations 國聯啦， 嚇全國聯即係聯合國前身啦嘅時候，其實曾經討論過，我哋係咪需要有一個執行機制？即係如果大家違反咗呢一個嚇嘅憲章嚇、啊，全球嘅憲章。我有個執行機制去處罰你，咁換句話，即係有一個世界警察啦，即係你一定有一個有一個聯合國警察隊啦，先得啦。咁呢樣嘢根本冇可能嘅喺國際政治上面。咁所以其實點解成個國際法或者聯合國嘅制度咧，過去嗰幾十年其實根本係唔得嘅，即係 運作唔到。即係你係原則上唔得，因為而家做唔到先，係兩回事。 你講國聯嗰個歷史咧，就唔係話唔得，而係。佢唔能夠有一個體制嚟到消除衝突同埋戰爭， 係 佢所以有矛盾解決唔到，好似中國東三省問題咁樣。國聯去調查完咗，啊出咗個報告，日本仔不但唔遵守，而且話我唔玩啦，我退出國聯。 你冇幾乎？ 咁有符啊！最後咪要打佢咯， 都係翻去打仗。 最後就係戰爭解決咯。你聯合國都係咁啊嘛，聯合國有維和部隊， 係啊， 咁維和部隊咧，只不過係一種阻嚇式作用，即係嗱，你俾面我啊，嚇，我係代表200個國家同地區啊， 我做和事佬啊，你哋暫時冇。 但 係 佢嗰啲維和部隊嘅 冇武力 嘅，唔係係有武力，但係唔准用。佢規矩係。人哋打咗你先還手，喂！而家恐怖分子打咗你，你邊度還手啫？ 你威佢唔到係嘛？你威佢唔到，嗰度慘啊！ 所以維和部隊咧，都只不過係一個阻嚇作用，即係嗱，我大支國旗， 係 中國你敢唔敢喐我啊？唔喐你都冇辦法。 所以 其實呢個問題都值得講嘅， 值得嘅嚇。 幾即係星期日揾次講下都啱嘅呢個反而係有趣嘅。 我哋又剔咗佢先係嘛？ 即係國際主權問題， 唔係國際法或者國際即係呢個世界政府可唔可以有希望？因為兩回事嚟嘅，而家係做唔到。但係即係其實人類，我諗遲早都係需要一個咁嘅， 或者講做得唔好啦嚇，安理會都有嘢做嘅。 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又休息一下啦。咁啊，仲有半個鐘頭嘅時間，歡迎一陣間咧，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今日举行，截至上昼10:30，1025个选委已经投票，投票率是71.13%。投票在上昼9:00开始，去到上昼11:30结束。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今日举行，选委朝早陆续去到设于湾仔会展的票站投票。其中一个选委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形容，今日要在六个候选人之中揀四个人，难度比日前选港区人大代表更加难。他说他的投票会是考虑议会结构、个人议政能力等。他又说在前日的一个活动上看到每一位候选人的议政能力，在爱国者治港大背景之下，他认为要考虑整体议会的结构很重要。另外被问到人大常委会的议程未有包括特区政府就嚟自 是就黎智英案提请释法的问题。卢文端说，如果可以透过本地处理会好一些，因为对本港社会的冲击比较小。自2019年停办的香港单车节今年复办，有5000人报名参加，其中50公里非竞赛项目清晨5:20在尖东起步，原定途经三隧三桥，由于大风的关系要改道，不经青马大桥和丁九桥。有市民对改道感到失望，但是认为安全最重要。首个完成项目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赛事顺利举行，希望带出一个讯息，就是香港在疫情之下破风而出。有份参与活动的香港单车手李慧思说，清晨比较大风，最难挨是头两公里的路段。南韩过去一日新增58,86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多42个患者死亡，现有520个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增加52人，重症病例相隔90日之后再超过500宗，是96日以来最高水平。南韩累计超过2818万人确诊，31000多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北风，初时高地和离岸间中达烈风程度。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寒冷，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天晴干燥，风势仍然颇大。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2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在果栏。而较早前呢，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但现在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呢，刚刚就有个意外发生了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就是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美孚新村，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港铁站。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这一段呢多车啊，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将军澳跨海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受到强风影响，现在是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取消进入处所扫安心出行同黄码的安排，厂商会会长史立德： 这个非常之好啦，实体的展览咧慢慢会复常化，去咗外边嘅展览咧都慢慢回翻嚟。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 希望 1.5 米嘅距离可以撤销咗，将我哋宴会上嘅人数咧可以360啊、488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CIBS 人人广播， 教学法不止一种， 快乐有关注， 话你知另类教育有得拣。 不想翻学，书包好重，温书测验功课好多， 跑跑跑跑，冲冲冲冲，背都傻咗。翻学系咪一定系咁噶 ？No no no， 翻学有弯转。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翻翻嚟，我哋今朝自由题最后一 part 啦吓，咁啊直播室有陈泽铭、有马鼎盛同埋马恩赐嘅，咁啊亦都继续同大家讲讲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咁啊另外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嘅，咁我哋继续今日嗰啲题目咯， 嗰个新题目 系 左右为难几关嘅， 系 左右为难，即系而家大陆。佢同呢個清零到而家，佢冇話唔清零，但係佢而家事實上面就有啲似似啲躺平，咁啊真係左右為難。你如果係即係強檢得緊要嗰頭，又封屋，又入屋噴，又拉去倉咁，幾多人排隊或者幾多人出街？又有一件事，而家一下就松到冇乜所谓咁， 系啊，冇啊， 啲人反而即系唔敢出街， 即系唔好以为复常咯，即系松咗冇事啦，咁其实系啊。 唔系你如果 你仲 即系大家都去医院又顶唔住， 顶唔住啦，冧咗啦， 药物都唔够， 一定系啦， 唔止药物啦，其他嘢乜嘢都 乜嘢物资 又开始即系抢嘢， 一话唔使檢咧，咁即係嗰啲生產線又要全部停落嚟咯喎。 係啊， 撩一撩嗰啲。 乜你最慘醫院啊？即係聽到有啲消息話醫院嗰啲工作人員啊，即係醫護啊，或者甚至你仲有好多其他噶嘛，即係文職啊。 佢哋爆發啊！ 一爆發你唔得掂啊嘛。 係、 你任何一個行業爆發都斷嗰個鏈啦、 啊。係、啊，香港都試過啦。 你運輸業即係話停手咁咧。 係咯、啊。即都係即我都唔知啊！你而家要經過幾耐先真係可以恢復翻正常嘅秩序咧？但你繼續封又唔掂，即所有圍欄咧，即呢個題目好咧，就係、是、其實我哋現代社會啊，係好容易出現呢樣嘅現象。最主要咧，就現代社會比起以前嘅農業社會啊，或者甚至工業社會都複雜好多。即呢個社會咧，各種利益嘅階層啊、群族啊都有。即你叫做順得哥情失守義，而家唔係。唔知有哥有嫂，又有表姐，又有姑媽，又有舅公，又有表叔， 一百隻馬騮一百條心啊嘛， 進 口難調啊嘛。 咁你做一個政府咧，其實係辛苦，現代嘅政府係辛苦好多嘅，所以點解要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好多工咧？譬如香港警務處咁，一般嚟講佢好似做一任嘅啫嘛，五年到又要換一換一個啊。因為你去到最高嘅時候咧，咁多嘅不同嘅利益，點知左右啊，東南西北都圍難啊！有啲要向東，有啲向南，有啲向西。而家咧又加埋我，有啲向東南，有啲向西北，即係幾廿個人各種咁嘅路。所以你做頭嗰個咧，即係哇！你經過幾年咁樣做法咧，你真係頭髮都白，一夜白頭都唔定。 你一個小小地區嘅警務處長有幾大責任啊？你嘅美國總統，佢係全世界都要關方方面面都關佢事。 係 佢一日到黑睇文件都唔知睇，唔知揀邊份嚟睇啊！總之邊個文件只係睇第一頁第一行嘅啫，後尾都嚟唔切睇， 又到第二個咯、又到第二份 點搞咧？ 咁啊，仲有嗰啲遊說團咧， 所以呢。 不同的利益的人成日要游说他。 这些是社会发展决定的。在古代社会很简单，比如农业社会，我就是要尊重秋收。我这个管理社会就要两个部门的。一个是行政部门，一个是兵。行政部门就拿法来到去治理。如果不得的话就要强力。那就兵。但是那时候呢仲未分兵同警，所以嗰陣時啲兵咧，有時候要做埋警嘅事， 咁但係都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即係嗰個官吏嘅人數啊， 嗯， 個比例同呢個人民嘅人數啊，仲係比較少嘅， 係， 即係最多到一個院，院下邊就冇公冇 自治啊， 冇職官啊， 嚇，即係半自治狀態， 你有嗰啲鄉啊。有啲族長啊，有啲即係強人啊，咁諸如此類。 你睇，如果你睇翻歷史咧，即係1842年英國佔咗香港做殖民地之前，成個香港幾千人，邊度揾官啊？ 佢有兵， 有兵住宅喺度，嚇、嗯，但係冇官啊嘛。嗯 佢冇需要啊嘛！ 你記得一個小漁村， 唔 係即係幾千到一萬人，咪自己管自己咯。 啲官其實唔係主要想管理啊，啲官係做兩樣嘢嘅咋， 係 一樣係收糧。你邊有錢？民間基本冇錢嘅，係即係都係物交易。你唔係話巴閉到有個錢喺手， 我知 啊。特別係嗰啲農村冚唪唥都係自產自足，係啊，男耕女織，乜嘢都搞掂曬啦。咁啊。要交啲丁税，就咁多嘢啦。咁你香港得四千人，四千人仲要有 一半打鱼喎。 有嗰啲 唔计啦， 唔系偏户齐民啊。佢打鱼冇粮交俾你嘅，而且佢打鱼冇劳役交俾你嘅，你去边揾佢服劳役啫？所以呢两千人嘅出。即係嘅收入啊，佢唔值得派個官嚟管理， 即係冇户口咯咁 啊，冇， 即係漁民就即係 佢冇 不知身所屬為誰之民喎、啊。 蛋家人唔好話到清朝啊，到民國都係冇 户口， 冇户籍， 即係冇。 水上人 冇護照，即係冇 passport 嘅， 冇人揾你 身份證， 身份證都冇。 咁但係有兵，有兵咧。仲要唔係住喺香港島嘅， 係 啊，大家知嘅啦，喺官涌嗰度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九龍城寨嗰度啊嘛， 係啊， 咁嗰度得一棚兵嘅啫，係因為冇必要 嚇，即係百零個 一棚，即係當時嗰個編制啊， 係 一個好細嘅官， 係 叫做呢個編外嘅把種啊。 哇！ 真係啊，即係管住一百幾十人咁樣， 係咯， 啊，即係屬保安員嘅，唔係 即 係 屬於 係， 唔係即係守水塘嗰啲啊，即係香港人話啲去守水塘嗰啲警察，即係嗰種咁嘅官啊。 佢嗰個編制叫信， 係 喺歷史上面寫叫紅香盧信， 邊個信字啊？ 嚇，三點水一個帆。 系啦，嗰、那個信 信朝嗰個信， 唔係，即係啦，信朝，即係啲水啊， 啲水 嗰、那個水嗰個信， 係啦， 水 嗰個信， 即係你睇個信，你就知道佢係管咩咧？佢係管住條水道， 係 管住條水道，即係咧睇下有冇鬼佬嚟啊！即係等於個前哨嘅作用，所以當時佢冇咁複雜嘅，佢做皇帝都好，佢係睇兩樣，一樣。睇下啲糧食收唔收得上嚟，因為我啲糧食要餵飽我啲官同我啲兵，最緊要啲兵食飽你佢冇法子去同你服務，一個就係嗰啲官，第二個咧就係啲兵，咁有咗呢兩樣，其他嘅基本上都唔使理嘅啦，你最好唔好打官司，打官司嗰啲刁民， 所以我諗即係左右逢源講翻即係國家點樣去治理咧？ 而家複雜啦， 哇！而家即係除咗個社會頭先講高度工業化啦、分工化啦、利益集團啦、 電子化而家 電子化啦、 網絡化 利益集團嘅出現啦，咁你已經係好難。其實再加上一個難咧，就係國際化啦，因為以前係唔需要點講國際關係嘅，嗱而家咧我。簡單講一個污染啫，喂大佬，我管得好好我國家，點知你隔離森林大火，飛曬啲煙過嚟，喂咁我點搞？ 我試過啦，即係深圳嗰啲地，即係以前未騰龍換鳥嗰陣啊，哇啲微粒係咁飛過嚟， 印尼飄過新加坡啦，大家早幾年已經試過啦， 係 啦，嗱呢啲嗱火山爆發又係啦，冰島當年又試過，成個歐洲都搞到飛唔到飛機嘅未得，嗱咁哇呢個污染問題啦，環境問題啦，咁頭先阿馬鼎盛講，喂而家網絡係全球化嘅。 嘅。我啊嚇喺 你而家一個 網絡犯罪啊，柬埔寨。 唔係咯，我個想法喺嗰度，咁點搞？咁所以 唔使咁複雜，國歌問題都搞到你一頭煙啊！ 搞唔掂，搞唔掂。 原來你管唔到嘅喎，喺呢個嚟喺香港做生意嘅公司，你管唔到。 你個想法唔喺香港就 叫舉輕若重。本來啲歌仔啫嘛，咁佢哇當咗國家尊嚴大件事。啊，同佢反面都似，所以點辦咧？ 同埋你管唔到啊！原來你管即係咁一個小小公司， 又係頭先嗰樣嘢，你嘅執行力啊，你冇域，你冇域外嘅執行力，簡單講真 係。你原來唔明白，你已經係國際化咗，即係你成個概念冇咗，以為仲係喺我呢個範疇裏邊我管得到嘅，只係用一嘢方法去管。原來好似陳澤明話，真係原來唔得嘅。 嗱，點解會左右為難呢？ 嗯， 會者就不難啊。难者就不会，点解你会觉得难呢？因为你唔识得喺呢个现代化、自动化、资讯化嘅新社会点样去管理。啊、其实最好系无为而治。 啊，中国 你唔好乜嘢都拿上身，冚唪唥关你事。 系 啊，乜嘢想管理唔得就多设个衙门，唔得就多任命啲官。其实咧就三个和尚冇水食。 系 啲官越多咧，就互相制肘，其实就越办唔成事， 又互相争资源啊。 首先争资源争功， 系啊， 但系就卸责啊，有咩事？咦，唔关我事喎、啊。你过隔篱。 马丁成已经总结咗成个社会嘅问题。 我谂起列根，你唔好话嗱，我又唔系好赞成列根啲右派思想嘅，但系佢有时讲一啲嘢咧，又非常之好嘅。佢话咩叫永恒咧？他說原來一個政府就只會膨脹就不會縮小的，沒錯， 沒錯， 當你見到政府部門，你一個政府就是等於永恆，即除非你亡國而已，政府永遠在那裡，他又永遠膨脹，他又不會消失的嘛，這個呢就叫永恆即他真的有些幽默。 其實在管理學上面都真的有這些理論的，即他說你只要設立一個部門的話大件事了，因為個部門要首先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啲鄉下佬有句説話叫多個香爐多隻鬼啊！ 喂，我要起碼我要製造一啲問題俾自己去解決。嗱，我舉一個 製造啲工作， 我舉一個嗱，唔好話我又批評政府啦嚇。家計會大家記得呢個部門記唔記得啊？馬生都聽過家計會，家計會咧，我哋以前有個口號叫做咧兩個就夠曬數，記唔記得？ 係啊， 咁咧就話唔好多生啊，你生兩個好噶啦。但係呢個口號咧，去到二十一世紀仍然喺度喎，嗰個部門咧，我哋人口出生率咧已經係 低到 一平均家庭只係得一個細路仔嘅啫。佢仲同人講兩個夠曬數，仲要鼓勵你唔好生育。佢哋去到幾時咧？我記得係大約十幾年前咧，先突然間有一日有人睇到嚇、啊，原來我哋冇改過㗎。咁所以而家家計會你留意翻佢個網站咧，就改咗 啦。 但係佢過去嗰 佢自己唔會推進㗎， 佢冇人改㗎。 你佢係啊，你即係牛頓講得好啊，即係啲嘢靜止嘅時候，你唔推佢，佢唔會喐 㗎。動者常靜，動者常動， 牛津第一定律嚟噶嘛？呢個即係政府嘅部門就係咁噶， 係 佢一定服從牛津第一定律嘅，即係所有人喺中國都學過啦。你一定要有一個外來嘅力推佢，佢 先 會 改得，冇錯冇錯， 係咪先？ 咁所以 就要搞清楚。那個外來的力咧，係由自上方定係下方？下方的力係永遠擁佢唔喐嘅。 唯有就下方話俾上方聽，叫上方去擁佢。 上方要聽先得喎。 啊，咁當然啦。 你嗰啲上方如果聽民意係好了不起嘅喎。 當然呢個就係撮合咗呢個左右為難嘅問題。如果 嗰啲係願景。 如果那個是一個智者的話，其實是靠智慧的， 是智者就不去做官。 哇，那不行喎，反正你這個得罪了，喂，十八萬公務員， 香港現實， 你得罪十八萬人，你 說 這個人， 我得罪他，香港的現實就是這樣，第一流的人才是會去做公務員的呢？ 哦、 我做咩唔去揾錢啊？ 咁呢句又唔係你發明嘅、啊，即係 我做咩唔做科學家？ 即係洋人都有好多講呢樣嘢嘅。 咁啊，咁我咁啦，我兜啦。 衰人啊，陳經理，你知唔知？而家美國新嗰句叫第一流嘅人才係唔讀大學嘅，即係讀大學嘥錢。 啱啱啊！ 美國而家即係政府津貼嘅。即係學位唔多 啊 ！Bill Gates 都冇畢業啊，喺哈佛。 任你講啊，而家新嘅所謂 IT 人邊有一個讀完成個大學嘅？電影界最威嗰個史畢寶，讀到大學二年班就出嚟拍戲啦。 UCLA 嘛，佢好似係嘛， 係啊。 北大有一句名言啊， 係 我读完北大先知道唔使读北大， 呢个真嘅。 唔系就系嗰、那个，就 系、 是、 佢聪明 嗰条 feel 咯。 喂，佢能够明毕业嗰时明白到呢样嘢，好叻噶啦。 佢读完先知啊， 我知系读完先 可以唔读噶。 唔系读完知道已经好嘢啊，神认呢样嘢。 读完都唔知系嘛？ 唔系或者佢 大多数读完唔知道，大多数读完佢四围样，我北大噶。 系啊，即系我牛津噶，我知 条啊，唔好喐我啊。即系你要达到嗰个咧，已经系中下游噶啦，唔系上流噶啦。 系、 name dropping 啊，英文我哋叫做，即系要显示我的权威咧，好短期、短时间内话俾你听，我系权威嘅话，唯有就系达到。 问题你达嗰个旧朵啊嘛，你系廿年前啊牛津出嚟啊嘛，廿年前嗰啲料已经过啦嘛。 即系而家大学系贬值噶嘛，你明白？嗯、但系你要嘥好多钱，嘥咗四年时间或者三年，而家都冇三年噶啦，除咗英国之外。美國係四年， 係 咁咧，即係話你應該將大學當成一個叫職業訓練大學。即係如果你入去，譬如你讀律師啊，好似阿陳澤銘咁啦，啊或者醫護啊，即係總之一啲專業部門，你當佢專業訓練學校，咁咧你就讀一個。如果你係當我哋傳統嘅叫做一種博雅一種通識，譬如你讀地理啊，諸如此類咧，就冇用嘅。 嗯， 即係你嘥時間。 即係你嗌人唔好去讀全科醫生啊，讀專科。 唔係，你一定要讀完全科先可以去讀專科㗎，咁啊輕死。 咁你全科應該中學讀曬啊嘛。 咁啊醫學啊，即係啲專業。 所以教育要改革咯， 大學要改革咯，因為你知唔知大學其實係最嘥錢嘅教育。 係係，即係我哋講到好似好負面咁講到大學， 真 大學就變咗一個職業界嘅 職業嘅專業 專業訓練。 因為點解咧？你 而家係咁喎。 係冇錯，我同意個現象係咁，但係就唔應該係咁噶嘛。 唔係，而家就譬如你。识英文都好啦，你要读咩历史啊？诸如此类，你上网大把史丹福大学嗰啲 吓免费课程， 免费课程你听咗，甚至你即系要读，你要识嗰啲嘢用乜嘢？但系乜嘢知识都有，你明白 吗？我都同意， 即系除非你系搞学术，你谂住第日读博士，又除非你系受一个专业嘅职业训练，否则你读一般嘅大学，你真系四年去玩嘅。 我同意啊， 屋企有钱冇所谓。 第一次咧就系知识系好泛滥，即系纯粹如果我嘅职责任咧去揾资料咧，其实已经冇乜价值，因为喺网上面。呢個維基嚇、你撳咩基本上都出到。 中文維基就衰啲，英文好順。 英文好啲嚇。 唔係，即係你香港大學嗰啲人講 lecture 點樣好一個史丹福啫？ 係啦， 史丹福齊曬， 資料係冇乜用。 我而家得閒即係退休得閒無事咁樣用去再聽過咯。 係係係， 有啲課程 免費㗎，其實真係 免費喎， 真係幾好嘅嚇。咁但係我諗係應用資訊嗰樣嘢咧，其實真係有用嘅。點樣去篩選資訊啦？呢個 同埋個老師能唔能夠啟悟你咧？ 冇錯啦。 點破你係咪？即係如果要 分，最緊要因材施教。 好咧。 你睇東西自己學，同即係老師佢有經驗，一睇你係咩料，佢點樣去點醒你？呢點即係師傅入引進門咧，進門呢個係好緊要 嘅。係啊，入係啊。 有啲人讀完四年都未進門嘅。 但係而家咁， 但係佢考試分數好高。 唔係問題就而家咁，越高越有名牌嘅大學咧，嗰啲最一流嘅人才係唔教書嘅。陳澤銘咧一定知，佢做 research 噶嘛，做研究噶嘛，唔係即係分分鐘炒魷啊。而家所以你而家見到好多，你邊個教一個叫所謂叫做副教授，香即係中文譯得衰啲，即係英文 associate professor。 咁即係個名就好聽啦，其實咧就係副教授， 甚至有啲 teaching 我冇乜分別 嘅，有啲 teaching assistant 去教書添 嘅。係啊，而家即係你入去大學讀嗰四年啊，教你嗰個唔係馬鼎盛你所希望嘅傳業授咩話 授業 解惑嘅，唔係嗰啲 到。 唉，你要去到研究院，仲要好幸福地嗰、那個老即係得閒。嗰位名教授得閒先至可以， 佢想識你，覺得你咧有啲道骨仙風， 咁你先有機會跟到一啲咁好嘅人可以點破，否則你話你真係難之又難。 又係我哋典型廣東廣西由呢一個左右為難咧，就變咗呢、這個廣東大學 左右為難 大學教育。 你從大學個角度講，佢又係左右為難咯。佢每年攞咁多贊助，又是政府俾錢嗰啲大學咧，而家話政府話喂。我而家係計算成本嘅喎，衡工量值喎、你明白嗎？我每一年津貼幾億俾你啲大學，喂，你有啲咩交到出嚟？你話唔係，我教育到二十個人才，我點樣去衡量呢啲係咪人才啊？唔知喎， 試過就知。 啊，要十年後先知道啊嘛， 係 嘛？佢十年後變咗標記，你咪知咯。但嗰時唔得啊嘛。咁於是好啦，你要諗一啲方法，誒，譬如發表論文啊，發表做研究啊咁。咁嗰啲最有型嘅大學裏邊最一流嘅人才去咗做研究啦，就要向政府交代啊嘛。咁邊有得閒同你教書啊？培養人才原來唔係。已經唔係啊，好多大學嘅，我唔係話間間啊，又唔係話香港，總之唔係，即係一般嚟講，英美都係嘅，即係教好嗰啲大學生，所謂 undergrad 啊，就唔係佢哋嘅主要嘅任務啦。而家 所以個排名都唔同啊，即係教學嘅成功嘅十大大學同十大研究大學 冇人睇嗰啲教嘅， 係冇錯， 個個只係睇話即係啊哈佛 啊或者港大啊排名幾多啊，嗰啲係研究大學， 冇錯， 即係美國就好啲，美國講明嘅，即係我呢間係一間 研究型大學， 即係話係教學型大學。啊！不過講到呢度太多啦，時間又差唔多啦。咁首先好多謝各位聽眾朋友俾我哋嗰啲題目啦。咁啊，聽晚咧就馬鼎盛、馬恩慈請嚟嘅海林啊，講講呢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嗰部小説同埋個電影。咁啊，最近都幾紅嘅。咁啊，最後要聽首歌啦，吳若希唱嘅《火和火柴》。咁啊，今朝多謝大家收聽，下個禮拜仍然有自由題嘅，大家仍然可以俾啲題目我哋嘅。好啦，咁啊，拜拜。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